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续翻上个礼拜个三日两夜之旅，唔会有错啦。嗱，首先我同你讲样嘢，即系咧，我逢系超过两日嘅咧，我一定分两集讲噶啦。吓，点解咧？我唔系系咪可以可唔可以一集讲晒咧？以我讲嘢嘅速度，我梗系可以一集讲晒啦。但系唔谂得嘅，话声咧，3000蚊、哦，我真系为咗个成本嚟讲，咁我都要分两集讲啊。即系做战南俱乐部嘅节目。有成本嘅，或者咧係只係我唔問你哋收翻嘅啫，兄弟，或者咧 ，OK， 咁樣，如果你係覺得我，即係為你哋有付出，咁你都可唔可以付出翻少少嘢咧？唔係錢喎，少少時間咧，啊，喺呢日出街之後嘅5日就622投票啦、，OK， 你付出少少，投下你神圣嘅一票。啊！即系我又唔閃税票嘅，學文嗰個真系唔錯嘅，嚇、啊！盡量投投票 ，OK 嚇、啊，你一當係都係醒咗我啦，咁樣嗱、啊、夠公道啦，錢叫雞錢我俾完之後，酒店錢我俾完之後做埋節目俾你，我平均每一集都要需要2000蚊，2000蚊就唔計沙發錢啦，起碼都2000蚊啊！我每一集話俾你聽 ，OK， 而家嗱你只要投投票，呢2000蚊就唔撚實收你 ，OK 嚇、，OK 抵到辣啦，係咪先？嗱，做兄弟咁上下啦，係咪先？好啦，仲有啊，仲有呢排有網友講埋我點解呢排咁燥，搞鳩啊，鳩達咁樣。喂，我就唔好想喺戰南俱樂部講啲政治嘢嘅，因為嗰陣係一啲不談政治噶嘛，應該指南風月噶嘛。但有時有啲嘢，咁我身份，但其實網友都知啊，我社運出身 ，OK 嚇、啊，咁咁樣，我好，我話咧點解會我咁樣嬲？我係好撚憎人搞六四嘅。 嗯， 喂，大佬呢、這個悼念嚟嘅，大佬，喂，就算上年有人搞，我都屌噶，喺尖沙咀搞，我都話唔好噶，話聲你聽、啊、我從來冇變過。呢次你再搞我，邊個搞我屌邊個？話聲你聽，你唔好話我話我怒氣。OK， 講完，即係都係只談風月好啦。但622投票就一定要嘅 ，OK？ 當然你係講咗投完之後咯，戇鳩係嘅嚇，咁、你為咗戇鳩一次咯 ，OK？ 好啊，咁啊講翻上個禮拜啦嚇，咁、跟住就已經死 Q 啦，即係第一晚已經死 Q 啦，有一連環嘅 morning Q 死 Q 真係好撚辛苦咁。咁間酒店有個好處咧，點解我要租呢間酒店咧？我慳翻啲嘅，因為你嘅酒店咧送早餐啊，咁朝頭早咁樣瞓醒。八點零九點咁捉鳩醒條女，話你可以食自助早餐啊！咁屌，哇！嗰、那個自助早餐垃圾到啊！屌，唔緊要啊，最緊唔使俾錢，我飲杯咖啡嘅啫，我想回翻個魂魄落去嘅啫，係咪先？咁跟住就冇嘢啦。咁食個早餐咪又第傾下偈啦。咁啊問下佢琴晚咁樣好唔好玩啊？下次你我再約你出唔出嚟啊？啲女緊話出啦，但下次我未必會約你啦。但唔係喎，呢輪佢喺個微信都成日，而家唔喺 QQ 揾我啦，喺微信揾我，我都成日問我幾時得閒出嚟食下飯啫、出嚟玩下咁樣，我幾時得閒，幾時有空咁樣咁樣。未講翻跟住呢三日兩夜嘅最後嗰下集之前咧，我就講下呢一輪嚴打對我有咩影響好冇？ 好啊。 影響開始嚟啦、真係開始嚟啦。早來我咪好撚串嘅，屌你老尾邊冇閪屌啫？點會冇閪屌啫？你驚你驚自己冇錢啊？你驚自己失冇分州啦、啊？冇閪屌！喂，開始我都係啦、即係點樣呢我話喂，我嘅簡單啫，溝定啲飯盒咪搏咯。喂，真係大撚鑊。騎師，佢話去旅行，咁去咗成個月啦。咁、應該理論上應該佢應該一係就俾人買起咗嘅啫，咁理論上佢有條路唔返嚟啦。人妻冇得再搞啦，唔係我唔想搞啊，係佢唔俾我搞啦。謝婷婷 ,ok, 就已經哎呀即係如果搞太多又唔好想搞、但係唔係啦，因為謝婷婷生日啦、我係唔係都要屌嘅咁即係再捉返佢出嚟，因為冇女點解冇女呢，上三妹都話要離開啦。 我是一下子所有飯盒而家叮叮剩返高杯168168其實都冇搵啦，唔係冇搵啦，已經唔見咗佢啦，某程度佢可能返返向下㗎啦，而家我得返一件一件咁就大撚鑊啦。咁當然我仲有好多部署嘅，仲有好多古仔嘅，話聲你聽，咁我都唔憂㗎，但係話你話飯盒得返一件唔肯夠㗎嘛，咁呢啲件而家你話呢件邪骨妹喔，其實應該俾個名佢嘅，叫永安妹啊，喺邊間做就係邊間啦，永安妹啊，咁永安妹真係太貴呀，1500，話聲你聽，我唔可以成日咁負擔㗎嘛，講真，而且即係同佢去得一次靚嘅酒店，下次就唔可以去啲平嘅酒店㗎啦嘛，喂咁樣揦埋真係2000多-3000元落樓喎，就算你唔係三埋兩嘢基本上係咪先。你我計我呢一次呀好冇呀，我唔好計次，我完咗先計，我完咗我先計 幾錢使咗。 使咗幾錢呢三埋兩嘢。3000元緊㗎啦 ,ok? 酒店嗰度就係1300元兩萬。ok, 就600多元。ok, 1400元啦，計1400元啦，1400元兩萬。咁啊呢度已經基本啦，飲飲食食嗰啲唔好計，其實慳咗啲㗎啦。當日咁樣同佢食完，咁講返第二日啦，同當然佢食完早餐，咁梗係上去房嗰度，梗係有即係飽暖啦嘛，飽暖梗係私淫肉啦，咁又上返酒店諗住襯返劑啦，咁啊唔諗難，因為四 Q 喎，四 Q 嘅關係，咁我知道得嘅，可能要幫我唞多一陣啦咁樣，跟住就隔眼都唔可以咩啦，咁即係壓唔到，但又想搞，咁呢就做咗我呢一次呢就叫做咩呢，四 Q 又四分一 Q, 我成日講話半 Q 係咩呢，即係唔出啦嘛，唔出就半 Q 啦，完成為止一 Q 啦，何謂四分一 Q 呢，係打都唔出。屌你啦，之後咗嗰條魔靈 Q, 真係打都唔撚出。喂成條豬就好似細路仔咁。即係大概而家係10多鐘細路仔咁。點鬥都唔起㗎，即係你係鬥唔撚起㗎。咁跟住有少少硬呢，條女幫你打㗎啦。越打越遠，又硬，即係由半硬打到半遠。咁所以最後都又係射唔到啦，我射唔到就四分一 Q, ok, 四又四分一 Q, ok, 咁我唔會投降㗎係咪先。咁跟住我話不如瞓陣先啦，瞓陣因為我有寶貝喺度，唔係偉哥喎，即係呢我有一啲呢，而家買咗一啲呢叫做喺浴缸用㗎，叫溫泉類嘅，即係倒咗落浴缸度呢就會消除疲勞 㗎， 咁嘅物質喺日本公司買嘅 ,ok, 咁咁首先老夫人同佢拋下先啦，有浴缸成晚冇浸過㗎，成晚冇浸過㗎，成晚我只係喺花灑沖涼㗎咋，咁跟住就一齊浸啦，條女肯浸喎，都幾有效嘅，浸完之後咁樣佢會出一身汗，咁佢人會精神啲嘅，即係冇咁攰嘅，但係冇咁攰啦，都2多-3點啦，咁跟住咪同佢食個晏囉，食完早餐食晏啦，食個晏就好撚求其麥當勞嗰度食㗎，食完之後話明睇戲㗎嘛，梗係睇戲啦係咪先，咁戲院附近好撚多，金剛華又有，萬象城又有，但你要諗下金剛華同萬象城附近嘅店鋪係乜撚嘢，係乜撚嘢格調 啊， 金剛華就賣緊賣緊咩呢，賣緊啲好撚高檔嘅衫啦，萬象城仲恐怖 Sino LV, Chanel LV Prada 喺曬嗰度，喂我唔會行得呢兩個商場㗎，因為呢個呢兩個商場你買條底褲都500元可能隨時咁我會精啦，我同佢講話不如去東門啦，太陽廣場嗰度咪有戲院囉，咪就可以睇戲啦，又可以睇下小團圓，知咩小團圓啦， 唔知 道有一套戲喺大陸就叫小團圓，喺香港叫香港仔，就喺大陸呢就係俾人話杯葛嘅，因為有杜汶澤個狠樣呢就喺個客串，咁冇辦法，你杯葛我就要撐佢㗎嘛，咁我咪諗住去睇小團圓囉 ,ok, 喺大陸睇小團圓，咁諗住咁去到太陽廣場啦，咁樣我搭的士去落個車想行都唔好受，並拎白 封晒。 封真係嗰一剎啦，係嗰一剎我睇住㗎喎，睇住呢嗰啲 啲武佢都攞住盾牌嘅武警啦，叭叭叭叭叭叭，哇！乜撚嘢事啊？乜撚嘢事啊？ 即係 喂咁樣，喂我又入唔撚到去太陽廣場啦。咁跟住咧就我都唔知咩事嘅。咁跟住咧我就發啲微信啦，咁發咁阿健哥哥條女咧就話東門斬人，封曬，唔俾出唔俾入。咁跟住我就打電話俾阿健哥哥問下佢邊度囉，喂你喺邊度啊，喂我咪喺太陽廣場。佢哋冇諗住睇戲。日原來係乜嘢呢，先講佢哋先啦。就因為全有人斬人，就趕曬啲人呢就上嗰啲安全嘅地方。店鋪啊就閂曬閘㗎喇。佢上到太陽廣場嗰個戲院嗰度啊，閘都閂埋㗎喇。你冇呢啲人入唔到去㗎喇，跟住唔出唔入㗎喇。佢喺佢喺度等囉，就成全斬人啦。咁樣跟住地鐵封曬，巴士唔俾上唔俾落，話直行全部直行，的士唔俾上唔俾落，有的士都行，有都冇用，你接唔到，因為你唔夠人接，啲人都想走。我就好啲，我就唔使困住喺東門入面，因為我啱啱想去東門 ,ok, 咁就喺東門出面就見到一層咁轟烈嘅事呢。嗰個東門你知道圍到邊度呢，由九龍城廣場圍到去嗰度係咩呀，寶華樓嗰度啊，白馬嗰邊你都唔知㗎啦，可能你網友知㗎啦、啊、就由朱泰咩百貨咩百貨啊，泰咩百貨啊，唔係好似百貨公司嗰邊就圍撚到去呢、這個中國電信嗰度，中國移動嗰度，嘩嗰個地方成個我諗成個旺角七條街咁大到囉，圍我係啊，為咗咁喺嗰度呢完全咁啊電果走唔到啦，我廢人成同佢講啦，因為爭過嗰1000蚊未還㗎嘛，係咪先費事啦，真係我仲要使啲筆錢係咪咁跟住我話得啦，我喺香港啊，你唔撚驚啊，因為喺微信嗰度咁講啊，咁跟住就咁啊到我哋走啊，點走冇車，係冇車零車，人就逼曬喺度啦，即係我哋出唔出唔入嗰啲，當然呢有啲人好想走啦，喺東門入面嗰啲，我出面嗰啲都走唔到，因為完全冇車。咁當然我嗰度唔係好遠，唔係好遠，你唯有咩呢行囉。我屌你老尾嘥撚曬嗰個包溫泉啦，屌你老尾嘅攰本培院嗰個溫泉，你消除疲勞，屌你老尾，喂即係由東門就行去行返嗰度一路以來一路行，一路自然冇的士，有的士嘅，但係你知啦，一個香港人同一件女點邊度夠人搶啊，啲冚家產真係癲嘅，我知道咩叫蝗蟲啊，嗰個的士呢人揸去打交啊，冚家產真係打交啊，為嘅的士打交，我真係嗰日我見幾部車都同人搶，我驚啊，大佬點同人打，咪行囉，咁大概行半個鐘頭到啦，都冇嘅，咁都行咗十零廿分鐘啦，因為其實嗰間酒店都離東門唔係好遠嘅啫，唔係好遠嘅啫，因為金光華附近咋嘛，其實真係唔好遠。 係呢講到金光華。 但我唔行咋嘛，你加上你知唔知嗰個日頭嗰日兩三四點左右到啦，撲你嗰街個太陽 卅幾啦， 嘩曬落你融啊，話聲你聽，真係嘩行到屌你周汗揼西汗，去到咁啊即係幾經辛苦返到酒店。你又諗住沖個涼先啦，沖你老母瞓陣先。真係瞓陣先，條女都瞓陣先，你真係即係太冷熱啦，開好咗一樣嘢我就開行咗個冷氣。即係呢我有啲磁卡呢。 你唔使磁卡嘅，其實求其對張卡落去已經得㗎啦。 唔得㗎，有而家新嗰啲唔得㗎。新嗰啲呢你一定要有啲特別嘅磁卡呢，你先可以令到佢呢佢懶個電色嘅。咁我就插咗啲特別嘅磁卡，其實喺大陸好多地方有賣㗎，喺酒店用㗎，咁一插咗落去呢咁佢就長開㗎啦。一返嚟嘩個天堂啊，因為個酒店呢我係教到20度㗎嘛，個冷調一即係就算嗰間酒店佢個 lobby 係幾涼都好，係冇可能唔涼得過我間房入面㗎嘛，即係而家入面係冇人㗎嘛，連熱氣都冇，我一行去嘩屌你會涼，一涼涼都唔鍾啊，但係就瞓。真係唔知瞓咗幾耐，我諗大概係都係一兩個鐘啫，咁跟住大概係七八點咁就漏食嘢啦，咁樣 出唔出去食嘢？出唔出咧？ 嗯， 我就话不如出去金光华嗰度打边炉啊，咁样我咁讲，咁我条女就话唔好，惊，因为跟住佢翻到屋翻到酒店咧，佢睇咗好多啲微信啊，嗰啲朋友讲话啲东门斩人啦、啊，斩到乜撚嘢啦，咁样吓，惊佢唔敢出街，吓、啊，跟住我就话不如咁啦，咁楼下自助食自助餐咯，我好啊，诶、哎、正平啊。会员价130几蚊，屌你咁自助餐。 Oh. 啊，因为食咁食啦，130几，而且我都唔知其实唔知谂咩食。咁跟住今日食完，记住啊，我系由打完嗰四分之一 Q 之后咧，系未卜过嘢噶。OK， 到食自助餐里面都未卜噶。嗱，因为实在太攰，冇卜。OK， 我食完自助餐，跟住我又嬲佢啦。喂，仲睇唔睇戏啊？咁样。跟住佢話驚 唔睇， 嘩你知唔知我預撚咗，你知唔知喺大陸睇場戲，即係如果港產片至平都要80蚊嘅、嗯、,ok, 即係你唔好睇，唔好話 3D 呀，唔好話嗰啲外語片，兩個人慳返 舊幾歲， 如果我哋去食其他嘢，又好似嗰啲韓國燒烤咁呢、 嗯、 啊5嚿水，我聽聽4嚿水兩個人，咁我食呢次係300蚊，又慳返舊，諗住行下街買嘢㗎嘛，點都可能新褲100-200蚊都要買，都200-300蚊都買俾佢囉。唔敢，因為佢唔敢出街，唔敢行街。 慳多兩嚿。 又慳2-3嚿。好啦，咁食完自助餐你又唔去街，咁唯嘅只係搭地方去嘅啫。梗係樓上啦，佢先。我又返爆房啦。食完嘢就唔係咁講啦，我真係唔知嘅，我係覺得自己唔會有盲腸炎啊，或者係咧一食完就屌你老一上到房就推佢埋張床度，斯文夠啦，係咪應該回復翻啲原始啲、獸性啲嘅咧？係咪先？喂，大佬，由朝頭早8點到而家差唔多夜晚18點，12個鐘頭冇搞嘢，咁我啲力就翻曬嚟啦。我啲精齊曬啦 ，stand by 等 on call 啦。喂，而且因為我都知道第一日一定要斯文啲、温柔啲噶嘛，係咪先？係咪先？咁第二日變樣啦，粗暴少少啊，今日唔係強姦啦，係粗少少、嗯、啊，即係下下咧嗰個打裝機嘅力度啊，當然係比平時嘅 turbo 成3度啊，或者係咧懟落去，即係咁樣。啊咁都係一樣啊，嗰啲做去嘅過程又唔好講啊，咁樣整一 Q， 咁跟住其實冇乜嘢做啊，咁跟住咪上網囉， 嗯 咁、啊、又要留下啲言俾啲網友㗎嘛，我東門啊嗰啲嘢咁樣，咁上網咁翻牆啦，嘩冚家產喺大陸翻牆真係冚家產真係慢撚到呢、啊、我留咗幾句咋嘛，其實好似30個字咋嘛、啊、留15分鐘到囉，驚唔緊驚啊，你死唔死咁啊，上下網咁啊，翻下牆咁啊，留下言，報下平安，咁啊算啦，啊咁跟住，咁啊再佢，咁啊跟住佢啊，係話玩緊手機啦，咁我自己啊，梗係又上下網啊，冇嘢睇噶啦，冇電視睇噶，嚇，咁啊跟住我又，因為我自己好精嘅，我又帶咗兩包固本培元嘅桑拿粉，因為嗰啲温泉粉嘅，咪自己啊私人再浸一次咯， 嗯， 啊講下浸温泉，同嗰條女。即係高啊，隻腳真係幾長啊，因為講真的以前呢喺骨場嗰啲我真係見唔到隻腳，真係見唔到隻腳係點㗎嘛，係咪先，當然佢隻短裙啫，啊個望唔真㗎嘛，即係喺個水喺洗落睇佢隻腳啊，真係即係屌你囉，其實喺水喺個溫泉想襯佢鑊㗎啦，咁跟住顧本陪一下啦，咁佢啊著日日其實佢全程基本上除咗重愛之外呢，佢都係著住浴袍嘅，著浴袍嘅。咁跟住喂，哎上去瞓下先啦。嗰頭瞓到未食宵夜啊，1點鐘都未到，我都係喺度瞓1點鐘到，見到佢又係著住件浴袍，咪除撚咗佢咯，跟住咪左抄右抄啊，擠下佢啊咁樣。哇，佢呢啲女好撚怕擠㗎，唔知扮定唔扮啦咁樣啊。咁跟住又梗係撚一嘢先啦，啲詳情唔撚講啦，費事你哋啲網友打飛機啊，又撚一嘢先。撚完跟住佢想着返件浴袍，嘩着乜撚嘅抌喺地下啊，攬住我瞓唔好咩，跟住 到兩三點未瞓未咩㗎兩三點我跟住我上課食唔食宵夜 唔食 唔食啊點我點解 驚 驚嘩咁你話係咪真係好慳錢呢某程度即係其實某程度呢次我預咗㗎即係坦白講我加咗人工㗎嘛啊即係你知啦我加咗人工㗎嘛咁、啊、我梗係可以洗多少少啦咁而家埋單計數啦我喺呢度計啦 酒店啊我 酒店千四蚊 走嗰陣時 走嗰時候都絲絲不捨㗎佢 咁佢住邊啊？ 咁佢咪住翻酒店，搵啲賓館住咯。 哦， 佢話自己搵賓館住咯。我就同佢講，你一係就以後住賓館。 嗯 ，OK， 等啲客過嚟 ，call 啲客。 嗯， 啊，咁你咪可以唔使走嚟走去咯。你賓館百零蚊啫嘛，你自己租比較貴噶。或者你真係攞咗呢三千蚊去租屋嘅話，咁你都租啲有 lift 噶啦，講真、 嗯 啊、或者你搵多件。湊夠湊啲千五蚊嘅啦三千蚊就唔夠佢租㗎啦三千蚊只係夠佢租嗰啲呢行九層樓梯嗰啲呢吳家產、 嗯、 啊行到撲街嗰啲先夠佢租㗎啫。咁我叫佢租因為而家你想喺度照顧埋啲客嘅咁你咪租啲有 lift 㗎囉。但係我同分析過㗎啦但如果你租 lift 呢租有 lift 嘅地方呢自己住嘅話呢接埋啲客呢喂如果有啲客戇鳩鳩鐘上嚟你好囉戇鳩喎你又接緊客。咁、啊、有個客中上嚟又好啦戇鳩喎冇領冇領去咁、啊、我建議唔好囉我建議嗱、啊、個客租酒店租四星級以上嘅、啊、首先安全好多 嗯、 啊、二來又咩洗燙都唔洗你自己啊咁其實你可能一個星期有三四日喺酒店嗰度瞓㗎嘛係咪先咁樣你咪嗰幾日咪咁嗰幾日唔使租啦咁你要租嗰幾日咪租啲平嘅酒店囉啲賓館囉、啊、招待所囉百零蚊晚囉最平八十蚊都有㗎。咁我話你可以咁樣做啊或者唔鍾意嘅咪你不如走啦。深圳唔適合你㗎啦如果你係諗住喺度搵呢度打工。OK? 咁、啊、我真係講我好坦白去講呢啲即係最緊要就係我幫我先。跟住你有冇幫呢我唔肯理你。當然啦你我幫完呢次啦我真係同啲網友講好撚正啦有啲網友講話我又想我又想咁邊個費事改名啦係咪先啊你咁啊阿迪你又識㗎啦係咪先啊咪費事講啦你又想冇用㗎我就係講我安排下啦啊當然而家呢件女未走嘅安排下啦但我真係唔知道因為你唔係佢個客嚟㗎嘛佢對你冇信任未必肯俾你咁樣玩呀不如咁啦不如二千蚊啦你出夠二千蚊可能見女肯嘅咁樣啊計一咁埋單計數啊三千蚊女基本啦、 嗯、 ,ok, 千四蚊房咁嗰度四千四啦、 嗯、 食一餐韓燒四百蚊 四千八 四千八就下午茶嗰啲幾十蚊一百蚊唔使啦四千九早餐唔使晏晝就睇下先晏晝食麥當勞 嗯 都唔有又唔使一百就係當夠佢五千啦 嗯 咁我諗住睇戲唔使睇 嗯 自助餐一百三十幾 嗯 搞掂囉 嗯 搞掂囉一百三十幾就五千零蚊咁就成本就夠我做兩集 嗯 同埋兩集之餘就到同埋呢個一個三日兩夜啦咁呢一次啦即係總括嚟講呢三日兩夜呢咁其實診嘅話呢我都是七Q度啦咁其實某程度我覺得抵嘅因為我成日想同有啲網友講呢有時你真係要醒啲嘅睇嘅一啲你可以做飯盒嘅好或者唔俾你搏嘅都好啊你一直都 keep 住個 contact, 同佢一直有聯絡可能好多好嘢會發生喺你身上面嘅即係例如呢其實我仲有一單嘅係有個網友話介紹女唔係有一件女介紹女俾我博㗎咁呢一單嘢呢我未博未博唔知咁我就要詳情我會可能你留意一下 Facebook 啦我會將嗰啲相啊即係我同佢嗰條女傾偈個過程啊佢話想介紹俾我認識嗰條女個傾偈過程我會擺上 Facebook 啊俾大家睇下嘅咁或者係咁當然我會講嘅如果博咗就咁可能我係約咗呢個禮拜嘅啊、我同佢傾過呢幾個禮拜嘅咁但得唔得未知、啊、因為嗰件女都要有啲考慮嘅到時喺節目嗰度先再講啦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622, 等緊你啦投票啊 ,ok, 拜拜。